首是心与心的相拥，牵手多少跋涉的风雨，风雨化作动人的歌谣，牵手多少海水的片段，听过曾天岁月的骄傲。

小桥把哟，来到草原种栗子，满山的蝴蝶花，蹦蹦跳跳跳起舞哟。 山了花的羊羔子哟，咪咪妈妈叫不停哟。 憨憨的牛犊子，妈妈母母唱起歌哟。骏马奔哟， 我们的生活比明天高，我们的生活比明天高，我们的生活比 Yeah.

山河里美丽，彩霞

之水与太阳生活，将穷将美 千秋万代，造福咱们。